听经济之声，去力新生，壮为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扬威。那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加强数字化赋能，开创消费新蓝海。首先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我们对话的政府部门一把手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秀玲。欢迎您，杨局长。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再次欢迎杨局长。那其实啊，说到了数字消费啊，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哈。咱们仅以两个平台为例，你看天猫它最终的交易额呢是达到了5403亿，相比去年是增长了8.5%，而京东呢它的最终交易额呀更是达到了3491亿，那相比去年呢是增长了28.6%。所以这一方面呢真的是再次刷新了交易记录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的确是看到了咱们消费者十分旺盛的这个消费需求。那所以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咱们北京啊正在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我们要实施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我们要打造数字消费标杆城市。所以杨局长，能不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数字消费，另外咱们北京在数字消费创新发展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党中央国务院呢高度重视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尤其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呢也做出了明确的部署。总书记呢在第4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呢，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呢，也专门指出要加快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这样在7月19号的时候呢，经过国务院批准，在北京等地呢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和建设。那么这样对北京强化五子联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大家对这个消费的它的这种渴望哈，我们也应该，其实大家都感受到，就是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呢，人们在获取各种服务方式上头呢，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对， 比如说像数字政务、数字出行，还有数字文旅和数字的健康。我们大家都是出行的时候，很多的年轻朋友他会拿手机在这个地铁的闸机上面用一通行就一刷就过了， 非常的方便。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人挂号的时候，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挂号的这个平台。 对， 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数字消费的一个方式。可以说呢，这个数字世界已经和我们的生活呢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说到数字消费呢，其实就是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哈，也没有那么神秘哈。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消费呢就是分成两个层面。 哪两 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智能的终端的设备，在互联网上能够获取各类的数字的内容和这个数字的服务。比如说前不久嘛，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中国的 EDG 的战队赢得了这个全球 英雄联盟 总决赛的这个冠军。 对， 那么就是根据统计的显示呢，这场比赛呢， 在海外同时在线观看的人数呢达到了402万，打破了2019年创造的这个电竞赛事的收视的这个峰值的记录。那么国内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B 站呢，直播间的人气呢也一度都突破了4亿，应该说创造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大家还有大家熟悉的比如像腾讯视频啊、微博这种直播呀，这些平台呢在线观看的人数呢都达到了8000多万。这些都说明了呢大家就是对以这个电子竞技为代表的数字内容的消费的需求呢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数字消费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数字技术呢能够赋能我们传统的消费。就像以前呢我们买东西买菜啊买水果我们都得去市场去超市， 对， 那现在呢我们经常就是下班路上我们拿起来手机是吧我们就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啊手机 APP 然后下单，到家的时候呢我可这个菜就送到了，是吧，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便利性。 一系列的数字消费的新场景新应用新模式啊，都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改变。那当然说到这里呢，其实此前我们的记者还真是特地进行了走访，我们一起来看看。 多点智慧零售物美联想桥体验店围绕闭环式购物场景，实现了全场景的智慧感知和智能调度，依托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形成了智能物联生态体系，通过整体解决方案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更人性化的线下购物场景。 根据这个商圈的特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啊，去做的智能选品啊，同时也会把这个市场上一些新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采购体系当中，可以给消费者更丰富的选择。 趣美新型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的智能家居样板间主打智能家居解决方案，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感受各大产品系列的家装效果，并通过嵌入电子价签、无人零售等智能消费手段，自动为用户推荐所需好物和优惠折扣信息，极大地缩短了消费者比价决策的流程。 现在新型的消费模式呢，主要是以客户的智能化的体验，顾客进店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里面有我们曲美的电子产品目录，就不用再去卖场所有的一个一个的逛，信息科技化的服务更好的能把消费者和我们的产品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能保障消费者省时省力。 2020年9月份，北京与华为联合在北京方打造了全球首个 AR 虚实融合的 5G 智慧商圈，利用华为河图技术加 5G， 通过华为 AR 地图应用，为广大消费者开启了与物理世界无缝融合的不断演化的数字新世界。 17栋建筑是全部都做了覆盖，点击这个气球，它是会有相应的一些咖啡券啊，包括一些优惠券的领取啊，包括停车券。 无论是智能家居商城还是无人零售超市，消费者通过走进数字经济的实际应用场景，体验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奇与便利。数字经济在生活中日益变得可见、可感、可触摸。 哎，看了这样的一个短片，我真的感受到咱们已经是进入到了全方位零距离的数字消费发展的新阶段。其实刚才啊，杨局长在介绍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 EDG 战队获得了2021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军哈。那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就会关注了，说目前咱们北京市在包括电子竞技在内的这个数字消费领域又会有什么样的成效，另外显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呢？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这个的确呢，这个 EDG 战队呢也改变了很多人对这个电竞的一些看法哈。有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呢，2020年的时候，国内的电子竞技行业的市场的规模呢达到了1365亿啊，同比增长了44%。电子竞技的用户的规模呢达到了4.9亿人。 哦，这很惊人的数字。 对，同比增长了9.65%。可以说呢，电子竞技呢作为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应用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场景，呈现出了独特的发展活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也已经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数字内容啊，还有服务消费的内容，它已经成了这个数字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 那么北京呢，是作为中国这个电竞的策源地，它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这个电竞的赛事。 电竞的俱乐部和电竞的企业，并在全国呢首创了以城市命名的电竞活动品牌电竞北京2021 啊、 哎，它的系列活动呢正式启动以来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论坛峰会啊，电竞的赛事啊，展示交易、文娱表演等各类活动1000多场了啊，吸引了线上线下的观众超过了18亿人次、 嗯。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中关村科学城的数字文化产业园，也布置了这个精品游戏的研发的基地。目前呢，累计呢，已经有80多家企业已经入驻了啊，也发放了这个就是咱们的游戏版号呢，有超过了40个。全市的动漫游戏产业的总产值呢，也已经达到了1063亿啊，约占全国动漫游戏产业的20%啊。 呵， 北京呢已经成为了全国动漫游戏行业的重要的一个研发中心啊。 嗯， 除了电竞游戏之外呢，我们还抓住冬奥会举办的这个契机，5G 加 8K 的文体的直播活动呢也会落地。我们计划呢在全市范围内呢要选择10个左右的地标的街区，还得要选10几个示范的小区和商场呢，来这个部署 5G 加 8K 的这个大屏，还有这个 8K 的电视机。到那个时候呢，就是由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还有包括咱们北京电视台的制作的这个 8K 的高清的这个节目呢，可以通过这个咱们歌华，咱们熟悉的歌华呀，还有这个5G 的网络呢，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我们 8K 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我们也想在冬奥会期间呢，通过 5G 加 8K 这样的一个试验呢，能够让大家就是在身边，就你不用去延庆，不用去张家口，也能够欣赏到非常精彩的这个赛事的活动。 所以其实刚才听您介绍以后啊，我觉得作为一名北京市民，我是很骄傲的，而且呢也特别期待和身边能够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那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您说我们的数字消费是分为两个层面， 对，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是在数字消费或者说是数字内容服务方面的一些举措。那在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消费方面，能不能也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除了刚才就是跟您聊到的这个数字内容的服务消费以外呢，在数字技术赋能这个传统的消费方面呢，我们也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的啊。一个方面呢，首先呢，它需要有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就是现在因为 5G 的用户越来越多了嘛，那么 5G 的网络的这个覆盖呢就非常关键。那到现在为止呢，咱们全北京市啊已经部署了50000个 5G 的基站了。咱们在五环内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手机信号的这个完全的覆盖啊。在五环外呢，咱们有一些重点的区域呢也都实现了这个 5G 信号的连续覆盖啊。对，然后为了推动这个数字消费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哈。 对， 要不然大家只有了这个手机，然后就有了车没有路也不行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改造传统的这个商圈啊。大家可能都去过北京坊是吧？ 对 啊，在北京坊呢，我们打造了就是全球首个 5G 加虚拟现实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商圈。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河图，就是广大的消费者呢，它提供了一个立体沉浸式的一个商业的体验和全新交互的一个方式。你到了那个北京坊以后呢，消费者你不管是在地下车库还是在室内的空间，你都可以通过手机上面，你可以自己发起，就是你要去哪里，到什么地方去，它都会 3D 会指引你去那个地方。沿途呢，你可以实时的看到各种各样子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些精彩呈现的一些虚拟的数字内容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有一些新场景的落地方面呢，我们也围绕着这个消费等各个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尝试哈。尤其是这个北京的就是绿色交通出行这个方面，因为现在我们都很倡导嘛，我们就有一个 MaaS 平台，大家可能就是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是吧？ 用过 哈。 是， 它这样呢，它覆盖了包括飞机、火车、公交、自驾，还有这个网约车啊、骑行、步行等全方位的出行的场景，市民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获得非常好的这种出行的信息。 真的能够感受得到数字消费啊，在持续影响着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到这儿呢，也特别想再请一下杨局长为我们做一个更多的介绍哈，就是数字消费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又会呈现出哪些爆发点？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直播呀、短视频啊，然后催生了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业态，包括带货经济啊，以及网上的办公、远程会议、线上娱乐这些新的业态，已经形成了就是个人用户的这种创造数字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哈。那目前呢，就是在数字内容产业领域呢，大家都非常关注一个热点呢，就是元宇宙。 元宇宙， 就关 键这词儿我还第一次听说 啊。首先呢，因为它非常热嘛，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元宇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哈？因为不同的人呢，对它的解读都不一样哈。 对。 我想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呢，把元宇宙理解为这个真实世界通过这个数字技术，在互联网虚拟世界当中打造的一个平行的一个空间。通过元宇宙的构建，人们呢与这个虚拟世界的互动的方式呢，会得到这个全面的提升。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将诞生很多的充满想象空间的商业的模式啊、游戏啊、社交啊、娱乐啊、消费等各个方面呢，都会发生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同时呢，它也会创造出新的经济系统啊。原来呢，就是我们在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交互的这种方式，基本上还是靠这个手动交互的。 对对。 啊，就是不管你是输入还是用这个手去滑你的这个触摸 屏啊，对。 未来的交互的方式呢，会是你的一个眼神儿啊、然后可能会是你的一个意念，会有脑机接口啊，也可能会是你的一个肢体的一个语言。就会把手就解放出来了， 这太神奇了。 对对对，因此呢，这个元宇宙呢，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科技圈和资本圈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啊。元宇宙呢，其实它应该是就是整合了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技术啊，通过这个技术的整合呢，产生这个新型的这个虚拟现实相融合的一个互联网应用的一个新的一个形态啊，也有人说它是下一代互联网啊。当然这些东西呢都还在这个大家讨论的这种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怎么讨论呢，它主要还是在这个虚拟现实啊、云计算啊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包括刚才咱们讨论到的 5G 包括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下一个概念的一个具化啊，一个概念的具化。就刚才咱们俩讨论的那个北京坊啊，就是它其实是 5G 加虚拟现实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在实际落地的当中的一个应用，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它，也不要觉得元宇宙很神秘啊，元宇宙也不神秘啊。目前呢，元宇宙还是处于这个早期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啊，就是业界呢都普遍的认为呢，元宇宙呢未来就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同级别的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其实听您这么一介绍哈，我们对于元宇宙特别的充满期待，当然对于北京的元宇宙也更加的感兴趣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元宇宙以及北京元宇宙产业的发展情况。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下，全社会上网时长大幅增长，线上生活逐渐成为常态，人类现实生活开始大规模向虚拟世界转移，而元宇宙将推动形成继桌面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之后的第三代互联网。北京国城万通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旨在打造元宇宙入口平台的高科技公司，以创造恢复元宇宙中用户视觉、听觉、触觉及前庭感觉的硬件设备为起点，致力于构建接入虚拟世界的操作系统，形成元宇宙的生态闭环。 我们会在明年推出融合视觉、听觉、触觉、前庭感觉以及嗅觉的一体终端化设备，2023年会把这个设备推进大众的家庭，也会国际化去卖到海外。目前我们在这个领域上的优势，把全球所有公司都算在内，我们是在非常靠前，名列前茅的这么一个优势。 成立于2015年3月的小鸟看看，是全球领先的具备独立创新和研发创造能力的 VR AR 品牌，持续保持中国 VR 市场份额第一，在国内一体机市场份额目前已超50%，旗下的 VR 产品销量也长期居于国内市场首位。 那我们其实是最早把 4K 这样的一个概念引入到 VR 的这个显示里面的，然后从未来来看，我们会把 4K 做到 6K 做到 8K， 这样子让用户看起来会更越来越清晰。现在我们的 VR 眼镜现在是在300多克，未来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迭代，这个 VR 眼镜能够做到200克甚至是100克这样的一个尺度里面。 数据显示，截至11月17日，我国共申请元宇宙商标达4366件，其中99.9%的商标都是2021年注册申请的，北京以810件位列第一。 好，特别是作为一个北京市民， 对， 对， 对， 想知道咱们北京在元宇宙这方面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我们呢，其实对元宇宙呢，从这个趋势一出来以后呢，我们其实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们是个产业部门嘛，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元宇宙的这个发展呢和演进的趋势呢，也在我们对这个趋势进行紧密的跟踪和分析研判。那我们认为呢，元宇宙的前期呢，它是以这个数字内容为主的，这种软件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同时呢推动形成这个数字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市场。那么在元宇宙的这个初级阶段呢，我们认为它会分几个阶段，就跟互联网一样，刚开始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并没有想到我们会沉浸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了。 是。 那么元宇宙呢，因为它还是在一个早期，它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那么在初级阶段呢，我们认为它是线上和线下一种配合的这种商业模式呢，将会以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方式呢加速进化。就是咱们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咱们买衣服嘛，女士买衣服，早期的时候呢，咱们都是在这个电视的这个平台上，通过这种浏览这个图文评价方式来获得这种平面的信息， 比如说电视购物啊，包括我们在网络上购物啊。 对对对，现在呢就是短视频呢和直播带货呢就成为了一个风潮，是吧？ 对， 就是这种立体化这个交互的这个方式呢，会呈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购物的这种过程当中， 有真人给你试穿了。 对对对，那未来的元宇宙是什么呢？未来的元宇宙呢，它会就是让你自己有穿在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啊！而且像远程的时候，我们好多有的时候女同志爱摸一摸这个料子好不好啊，挺阔不挺阔呀。以后在元宇宙时代，你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的， 这也能实现， 可以实现的啊啊啊！它这样呢，可以做出更合理的这种购买的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是吧？ 哦， 它这种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这种试穿啊，然后这种 VR 购物就是沉浸式的那种场景，就是所以在我们已经认定的有一些这种消费体验中心里头呢，有一些部分落地，当然它这个技术还要再发展。就像我说的，你要能摸出来这个质地，这个还需要技术再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个 从 2D 到 3D 再到 4D 了， 会能实现的啊，一定会能实现的。那么就是在元宇宙的这个中后期阶段呢，就是数字化技术呢，它不仅会将这个虚拟世界变得更加真实，最主要的呢，它还会改造物理世界的一些生产过程。那么下一代的这个娱乐的体验呢，将会更加的开放，就是沉浸和智能啊，就是我们带上这个智能设备以后，现在的那个设备还很大，大家觉得很重哈，这也是就是下一代就是这个技术要演进的方向，以后可能就是一个就像我这样的一个眼镜就可以了啊。 越来越方便。 对对对，然后以后呢，我们可能还可以跟朋友面对面的下一盘棋，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打一场乒乓球，就是大家会、 就是、跨越空间的距离和限制， 会跨越空间的距离和限制啊啊啊！也可以在这个3D 全息的这个店铺里面去点击，就是你要查询的商品的详情啊，下单呀、同时呢，就是这种人类和虚拟世界的这种互动呢，也会变得就是更加的这样子的一个多元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始终在线的这个数字世界当中呢，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都会成为自己的一个主角吧。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现实当中的身份，你也会有一个那个在虚拟世界的一个身份啊。 我的空间我做主。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都会讲嘛，就是说你会有一个，你会有一个那个在城里面的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可以有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别墅，这个东西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络当中的精神家园。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会，就是它这种互动性和体验性会很强，这种沉浸感会非常非常的强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还是需要解决很多的这个技术问题的这个突破的啊。 是， 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形式，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大量的新技术，包括集成电路的芯片的突破呀，我们传感技术的突破啊，还有我们这些渲染的，还有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软件、软硬件技术的突破啊，这些东西， 科技的进步， 哎，对对对，因为北京是科技创新中心，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北京还是应该非常有优 势 的啊。那北京其实现在呢，我们的产业链呢也是比较全的哈，跟外地比，我们在平台呀、游戏呀、硬件和软件各个领域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好的企业，比如说像小鸟看看啊、知觉之门啊，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尤其是小鸟看看的那个头盔，已经很时尚了啊啊。下一步呢，我想呢，我们也会就是，组织，北京的这些企业在这个元宇宙的未来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去做更多的示范性的项目，去突破更多的新的技术，通过这个元宇宙呢来引领这个产业的发展。 当然我们知道北京要建设的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哈，那么在这个数字消费领域，我们又如何体现这种国际化的发展特征，未来又有什么样的工作举措呢？能不能也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啊，刚才刚开始的时候您也讲到了今年双十一的时候呢，其实还是非常火爆的啊，有很多它其实也是国际的消费啊， 包括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等， 对啊，那京东国际的整体的成交额呢，同比增长超过了50% 哦， 啊，近1000个进口的这个龙品牌呢，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啊，所以京东国际的就是第三方商家的成交额呢，同比增长了646%，这个数很吓人的啊， 这很惊人啊， 说明呢这个消费需求的满足呢是离不开可靠高效的这个贸易体系的这个支撑的哈，贸易流通环节呢，它其实是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这个消费者，在国民经济当中呢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那北京作为首都呢，是全国对外经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的总额呢也在全国呢一直是居于前列的，那么推动数字消费呢，实现国际化的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呢，也在于发展这个数字贸易哈。数字贸易呢，不仅仅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北京市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力点。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紧密地结合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的工作部署，然后突破新的技术，创造新的规则啊，来打造新的场景，推动数字消费呢实现新一轮的国际化啊。这里头呢有几个方面哈，一个方面呢是在这个新技术的这个突破方面，比如说我们聚焦金融科技啊、人工智能啊和云服务啊这些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的重点领域，来大力支持前沿的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些创新规则和规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哈，我们会依托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呢来搭建跨境数据交易的一个平台，支持开展数据来源的合规审查、数据资产的定价、争议仲裁，然后创新数据交易的规则、技术实现路径和商业模式，加快实现提供面向全球的数据价值发现、数据资产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哈。那当然了，就是说这种新场景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哈。刚才跟您交流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到就要有新场景，那么国际交易呢就是国际开放也是需要一些新的场景的，我们也会把这个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包括两区建设、数字贸易的这些工作呢都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以数字技术来推动文化、商业、旅游各个方面的这种融合的发展啊。充分发挥咱们北京在数字技术领先方面的优势，来助力咱们全市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推动数字消费啊，建设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哎呀，所以真的也让我们特别的期待哈。你看今天跟杨局长交流以后呢，也让我们对于市经信局以数字消费创新引领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和更加系统的了解，当然更让我们对于北京即将进入数字消费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我觉得总之啊，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数字消费